第五单元，你在哪儿工作？第一部分，生词。 口，爸爸，妈妈，哥哥，和，在，哪儿，工作，他，学校，老师，做。 绘画。 马丁，你家有几口人？ 我家有四口人。 你家有什么人？ 爸爸、妈妈、哥哥和我。 你哥哥在哪儿工作？ 他在学校工作，他是老师。 活动，语音练习。爷爷，奶奶，爸爸，妈妈，哥哥，姐姐，弟弟，妹妹。第二部分，生词。 他们，谁，姐姐，今年，多大，岁，漂亮，帅。 绘画，宋丽丽和卡特琳正在看照片。 他们是谁？ 这是我姐姐，那是我哥哥。 你哥哥今年多大？ 我哥哥30岁，我姐姐今年35岁。 你姐姐很漂亮，你哥哥也很帅。